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34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车， 别闹，我有男朋友了。 潘香香的话戛然而止，她看了一眼潘明月。 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有男朋友一点也不奇怪。哎，他是哪里人呀？你们认识多久了？人怎么样？你有他照片吗？ 潘明月扫了扫常宁发给他的文件，回道： 好几年了，九月的婚礼。 想了想，潘明月又回头看向潘香香。 这次回来就是邀请你们的，一直没找到机会说。 砰，潘香香坐到了床上。 等等，我可能是听错了。 他摆了摆手，让潘明月别说话。有男朋友就算了，结婚？潘香香一路神游地回到了楼下。楼下，隔壁的婶子还在跟潘母说话。这个村子里的人，别的不说，就爱八卦。潘家的那个侄女儿回来之后，村子里不少人都知道了。尤其是乡下，鲜少有人长得如同潘明月那样的。才第二天，就有人来想方设法打听潘明月的消息。潘家一个潘季就已经足够优秀了，再听到潘明月竟然是京大的，这些人更是卯足了劲儿。看到潘香香下来，舅母一边跟隔壁的婶子说话，一边拿了个篮子给潘香香。 去，摘点辣椒跟青菜回来。 潘香香接过了篮子，听到隔壁的婶子还在聊镇长的儿子，她张了张嘴，想想还是等人走了再跟她妈妈说这件事吧。镇长一家人都不错，他儿子长得帅，在国外留学回来，眼光甚高。潘香香觉得，要是潘明月现在的那个男朋友不靠谱，镇长的儿子也可以。楼上，潘明月看完了文件，在跟常宁通话。 奥古斯特那边，我暂时没有追踪到新的消息。肯先生那里有其他动静吗？ 他正说着话，外面有人敲门，然后进来了。进来的人是舅妈。 剩下的资料，我等会整理一下再给你。你把肯先生那边的要求发给我。 潘明月跟常宁说了两句就挂断了电话。舅妈把水果放下。 没事，你工作忙。 潘季也经常在家里处理公司上的事情。 没，这些事不要紧，我现在在休假。 潘明月起身。舅妈笑了笑，看向潘明月的电脑，诧异道。 这就是你的公司吗？ 黑色的网页看起来有些奇怪，有一股压抑风。舅妈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网页，不过看到了潘明月的账号明月，她猜测这是潘明月的公司。 算是吧。 潘明月也侧头看了一下电脑。舅妈点点头，拿了一块苹果给潘明月，迟疑了一下又道。 刚刚香香说，你跟你那男朋友，什么时候把他带到家里看看吧？哎，他是干什么的呀？让我跟你舅舅看看这男的靠不靠谱。 他看着潘明月，总觉得他是被人骗了，哪有不明不白的就结婚的？舅妈忧虑不已。 他，当兵的。 潘明月回道。舅妈一听还是有点忧虑。 这样啊，你找个时间把他带回来看看吧。 他本来要跟我一起回来的，我没让他跟着一起来，想先跟你们说一声。 潘明月让舅妈坐到椅子上安抚道。 今天跟他说好了，让他明天来。 明天？ 刚坐下的舅妈又立马站起来。 你怎么不早说？ 他在原地转了两圈。 哎呀，等等，我得去让你舅舅去镇子里买点菜回来。 你这孩子，哎呀，你这孩子。 他一边念叨着，一边急急忙忙地下楼。潘明月都没有来得及叫他。翌日一早，潘家人就忙活起来了。舅舅一大早就端个板凳坐在自家院子的门口，默默抽烟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潘香香端着一碗粥蹲在一边。 爸，我们是要去村口接一下吧？我那个姐夫他认识路吗？ 等会儿再去村口。 舅舅瓮声瓮气地开口。门外隔壁的婶子也凑着脑袋跟潘明月舅妈说话。 你不会骗我吧？你那侄女真有男朋友了？干什么的？人如何？ 哎，当兵的。 舅妈叹了口气。她多少听到了一点关于潘明月父亲的事儿，此时当然是忧虑不已。 当兵的？你这也同意？ 隔壁的婶子也吃着早饭，跟舅妈一起站在他们门口的树下。 白瞎了你那侄女这么优秀的长相，这么优秀的履历，京大毕业的，什么样的找不着？哎，你看看那个镇长家他们啊。 隔壁的婶子也就是说说实话，这年头基本上都是读书不太能读下去才去服兵役的多，他们眼里还没有能考军官的专业跟学校。 你急什么？我侄女找什么样的肯定比她差不了多少。 舅妈扔了手中的菜看他一眼。 行行，你眼里你侄女最好。当然你侄女是有出息，但你这未来侄女婿挑得不好啊。 邻居大婶也不跟舅妈争辩，只同舅妈一起看着村口。两人正说着，视野里似乎慢悠悠地出现了一辆车。邻居大婶点了点脚。 哎哎，那里有辆车，是你侄女的男朋友吗？车冲着我们这里来的，应该是吧。我看看你侄女儿到底找了什么男朋友，连镇长的儿子都不喜欢。 潘香香立马把碗放在地上，站起来准备上前去问问。 是姐夫吗？这么早就…… 正说着，潘香香看清了朝这边开着的车的模样，剩余的话吞入腹中，似乎有些呆滞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